金浩播音，圆圆近视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好书，我们希望能够解决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我们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将来要去哪里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书的基础，也分享一下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光明日报社科技部副主任邢宇浩，他的一些看法。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书主要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还有《野蛮大陆》《零年汤姆斯和牙边报告》《文明是副产品》以及《何谓良好生活》。在上一时段呢，邢主任是跟听众朋友们重点的分享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暴力为什么越来越少，又有专家的这种书的说明，又有邢主任自己的一些感悟，对吧？ 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的暴力会减少，我们的人类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的，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去努力，而时刻我们要警惕我们内心的那种心魔，它随时有可能是会跳出来的。所以我们讲，下面两本书呢，其实就是讲心魔的。这个两本书，一本是《野蛮大陆》，它的副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另外一本呢是《零年1945》，它的副题是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其实这两本书非常非常的相似， 相似都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都是二战后的这些情况。 其实我们在印象中，或者说我们在好莱坞的大片里面经常会看到，一个当一场人类的浩劫结束的时候，那么曙光升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两位历史学家给我们昭示的1945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的欧洲和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比如说我们看看《野蛮大陆》，你看看它的这个目录，我们就会看到，比如说它分四个部分，它讲战争遗产，所谓的遗产就是什么也没剩下，复仇、种族清洗和内战。其实这里面这本书里还带了一些当年的插页，同样让人感觉到触目惊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一片混乱，地形地貌被彻底改变，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数千人惨遭屠戮。在欧洲大陆绝大多数的地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机构，像警察、传媒、交通、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要么呢就是破败不堪，要么呢就是和以往大不一样，罪恶横行，经济崩溃，欧洲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在这部研究战后初年历史的开创性的著作当中，也就是这部《野蛮大陆》当中，就描绘了一片仍然被暴力缠绕的大陆。在那里有相当部分的民众仍然没有相信战争已然结束，它勾勒了道德败坏的沦亡景象，以及永不厌足的复仇的渴望，这是长期冲突以后的后遗症。它描绘了种族清洗和国内战争，这些事件撕裂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它还描绘了重新建立的世界秩序，最终为这片支离破碎的大陆带来稳定。它告诉我们，上述情形存在于整个欧洲，东欧如此，西欧也是一样的。 对，在我们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好像比我们东方的战场感觉更复杂，因为我们东方的战场，我们在我们的中国可能相对来说更单纯，我们中国和日本抗日战争可能更单纯，在欧洲呢是多国的混战，这里面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在里面。那么当战后结束了之后，我这本野蛮大陆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极度混乱的一个社会，是一个充满血腥的一个末日的场景。比如说它包括战争的原来的那些战争的受害者对于加害者的报复甚至是反屠杀，战争的受害者比如说当年的犹太人再度被一些地方的人驱逐和杀害，还有一些是战争受害者之间的互相残杀，还有在不同的阵营支持下的很多国家发生的内战。其实战争远远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二战结束之后就结束了，而人性的这种野蛮会持续的很多年。所以我就觉得哎，我突然想起了我们以前看过的一些好莱坞的电影，比如说《疯狂麦克斯》，我原来就不太能理解，就是哎，他怎么会勾勒出那样一个场景，就是除了我们有先进的武器先进的卡车之外，所有的人类的物质生活全部都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也都回到了蛮荒时代。 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野蛮大陆的一些情况，其实呢零年1945也是反映的非常相同的这样的一段历史。零年呢是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情的回顾，一个世界走到了另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而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着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大地都是随处可见的。之后的权力斗争往往相当的残酷，在这一过程当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零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现代世界的开始。 对，我们的野蛮大陆聚焦的是二战以后，二战结束的初期野蛮在欧洲的延续，而零年呢这本书呢其实讲的也是这段历史，但是呢他更关注的是之后的未来的社会秩序是如何在二战之后的蛮荒之地上来重建的。因为我想他更多的讲述的是战争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人类的文明呢再也回不到战前的那个轨道上去了。那么这本书呢它的视野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欧洲战场，可能 这本书充分地显示出了恶魔出现了。 对，恶魔出现了，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怎么说人的一种过去的那种理念的一种遭到的破坏，其中有甚至包括当年的那些侵略者们，他们有些理念呢也崩溃了。那么比如说这个书里谈到了一位战后回到家里的日本士兵，他们就在讲，他们说他们认识到他们年轻时候的那些幻想完全在这几年的军旅生涯中被扼杀了。那些自私自利欺软怕硬的军官们平日里总是惺惺作态，表现出要一副效忠国家或者是忠于其他浮夸理想的姿态，后来呢这些都被证明完全是娇柔造作的，毫无真情。而那些一个个的普通的士兵都会被当成一台台机器，那么其实他们的情况也是很悲凉的。他们回到了家乡，他们知道周围人把他们这些老兵也视为坏人的同义词。所以我想战争，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托克维尔讲的那些话，战争是不是能塑造一个人的精神呢？是不是会使一个人更加崇高呢？我觉得这样的反差就更加令人清楚了。即便是战争会磨砺一个人的性格，但是我想这样对于全社会的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是我们人类无法承受的。 如果想用战争啊去磨砺一个人，这代价真的太大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当然啊，追求完美或者说追求美好是人类的梦想，但如果要是想用毁灭全人类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去追求某些人所谓的完美的话，这个事儿不能干，我只能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这两本书告诉我们战争到底是多么多么的残酷，战后同样也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敲醒了一个警钟啊。 暴力没减少，魔鬼出现了，而且这场战争 他的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非常非常惨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虽然没有战争，但是也出现了特别悲惨的一些事件，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汤姆斯河以及鸦片报告。 哦，好的。这个其实呢，我们就讲这本书汤姆斯河呢是一本，其实也是跟文明有关，但是它是一个文明的副产品。很遗憾的是，它是一个文明的负面的副产品。 嗯， 这本书呢，其实它的副题是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这个作者呢是一个新闻记者。他这本书获得了2014年的普利策奖的最佳非虚构图书。他作者花了10年的时间，去调查汤姆斯河镇这么一个美国的小镇是如何被跨国的 化工 企业所毁掉的。虽然呢这个谈的是一个小镇，但其实它讲到了整个一个化工行业在世界的这么一个迁移史。它更早的可能会都追溯到了1850几年。那么这些化工的巨头从瑞士到德国再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到处呢都是因为环保的问题不得不不断的在迁移。他们在寻找那些制度不健全、管理松懈、监管废弛，还有那些出了事儿容易摆平的地方。最后他们来到了汤姆斯河镇。这个小镇呢是在美国的新泽西州。这些化工巨头看到他看中他的原因呢，是因为这里相对来说是封闭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企业都会把自己的企业设计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而他刻意的设计到了远离公路的地方，让别人看不到他在污染方面做出的更多的罪恶。 对，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掩饰着他的罪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来简单的说一下鸦片报告。那么鸦片报告呢，它的副标题是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那么在城市化浪潮之下，中国的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像打工潮呀、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乡土生态以及秩序在悄然地发生着裂变，到底何处才能还乡？乡愁如何安放？乡土终归走向哪里？在这本书当中呢，通过文字和镜头全景式的呈现了中国西部名为崖边的村庄的变迁史，记录了数十年来崖边人的命运史，打开乡愁之结，探讨和寻找还乡之途。我为什么简单的介绍了这样的两个内容呢？其实想留更多的一点时间来谈一谈文明是副产品以及何谓良好生活。前面可能悲伤太多了，说过了这么多的悲伤之后，我想还是有一些特别好的正能量要呈现给大家。 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是郑也夫先生写的，是一本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书。我觉得从中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收获。在我们正常的，不是我们正常，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我们认为文明的演进是一个线性的一个过程，它会从一个台阶上到另外一个台阶。那么所有每一个上台阶，我们的人都是有意识的从这一个阶段走到那个阶段。 就比如说我们去捡树叶，我们捡一片树叶的时候可以夹在书里面，我们捡两片树叶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夹在书里面，但是当我们捡了一筐树叶的时候，书里面的页数不够夹的，我们就得换另外一个筐来装这树叶了。举个例子来说明， 所以 这样的一盘糖炒栗子，跟大家简单来聊一聊。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社科类的图书啊，社会科学其实它是研究人的更复杂。我们如何看待一段历史，当我们稍稍错过一个角度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比如说郑也夫先生这本《文明是副产品》，他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在人类的进步的过程中，不完全是目的性的结果。很多呢让人类社会产生了这种根本性变化的东西，它是当初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是我们那些非常有指向性的目的性活动所带来的一些副产品。比如说他其中谈到了六个事件 啊。他谈到了有外婚制的起源，有农业的起源，有文字的起源，还有造纸术的起源。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像雕版印刷的起源， 活字印刷的发明，第七章就是文明与副产品了。 对，它有时候会颠覆我们原来正常的一些习以为常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像造纸术，那么我们认为我们中国人很自豪的是我们是造纸术的故乡。但是呢，在这本书里呢，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看法，也许造纸呢是个副产品。它的副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用树皮来做布。那么在做布的过程中呢，会有很多边角料，那么不能做成布了，它是捶打这个树皮。那么不能做布了，于是呢，人突然发现好像做纸好像更可以，所以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做纸的。这里面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 还很有需要。你看以前人们写字啊，可以写在那竹简上，但竹简太笨重了，而且做竹简也那个功夫也比较长。也可以写丝绸上，丝绸太贵了。哎，发现这个副产品，这个做布剩下来的这个纸，价钱又便宜，而且比前面那些竹简啊或者甲骨文写在龟壳上更加容易制作，哎，就用上了。就是副产品就是这么来的。 对，而且它还不是这么直接的副产品，它更一开始它可能是作为一些贵重的物品的垫着的东西。 对， 那么渐渐人发现，书写可能会更好。 对呀， 其实这里面还挺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古人这个做这个树皮布呢，主要的是用那种楮树，也就是木字旁一个或者的者。 这是什么树啊？ 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宣纸就是用这个楮树的这个树皮来做的。 正主任，您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要寻找我们中国最古老、最真正的纸的话，我们只能去找宣纸去看一看了哈。我就知道 A4 纸。 他开辟了我们一个新的想法。另外呢，比如说他对于农业的起源，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老回想起来你刚才谈的那个书，就是《人类简史》 啊。人类简史当中和这个农业的起源其实有对照的。在人类简史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就谈到了其实远古的人类啊，并不像我们现在想的整天吃不饱穿不暖，人家一天只花个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吃饱了，而且有可能还能有富裕，第二天就躺着睡大觉就有好吃的了。那么这个农业是因为人们吃不饱而起源的学说就这样被否定了。而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人类简史当中的记录和农业的起源和文明是副产品当中也有着非常相似的这样的记录在里面。 对，他人类简史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他说到底是人类驯化了小麦水稻，还是小麦水稻驯化了人类。那么我们以前认为肯定是人类把一种植物变成了作物， 因为人们没得吃，所以必须要增加产量能吃饱。 但是呢，实际上呢，在人类简史里面来讲，他说如果你站在这个小麦和水稻的立场上来讲的话，是它驯化了人类。 怎么讲？ 比如说小麦一个物种， 南方人喜欢吃水稻，北方人喜欢吃小麦。 一个物种是否成功是要看它在社会上它的繁衍的能力。那么原来的水稻和小麦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和其他杂草没有区别的一种作物， 当然了， 植物， 野生的这些植物它们的产量绝对不像现在的小麦和水稻一样。 但是现在你知道吗，水稻和小麦已经是全世界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了。那个小麦的种植面积如果算起来有10个英国那么大。所以呢，而且他还讲小麦需要什么呢，小麦它需要它不喜欢石子儿，于是人要去把田里的石子儿捡走。它呢需要，它不需要和不希望和其他的这个杂草共生，那么人呢去把其他的杂草拔走。它需要喝水，那么人呢来水渠 里挖水渠给它浇水。 它需要吃饭，于是人类呢给它上肥料。所以呢， 小麦需要奢侈品啊，需要买包吗？买衣服吗？ 他用了人类的这个辛勤的劳动，实际上达到了他自己遍布全世界的这么一个目的。 真是不好意思，郑主任，我还要打断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要留一点点时间给另外的一本书《何谓良好生活》。所以关于这一本《文明是副产品》，可能只能介绍在这里了。如果说今天听众朋友您听着觉得不满意，还想了解更多内容，您去看书吧。 对，真的，我们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哈。 对呀，对呀，时间飞逝是吧？ 是的， 跟我做节目会有这样的感受的。 我们下面介绍这本书呢，叫《何谓良好生活》，它是陈嘉映先生写的一本书，它的副题是“行之于途而应于心”。我觉得这本书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实事求是的讲，他的阅读起来并不是非常的轻松。我们可能现代人有很多的焦虑，那么我们需要寻找答案，包括刘沙也给我们提出了关于那样宏大的哲学问题的一些寻找答案。 这可不是我提出的，这是我们人类数千年数万年来在整个的繁衍过程当中的问题啊。 是你给我们这期节目这个要承担的责任。 这是因为你挑的这样的一些书，所以我发现你的书都是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呀。 好吧，我们去看看，我推荐大家去看看陈先生的这本书《何为良好生活》。它不是一般的心灵鸡汤，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对于心灵鸡汤已经有些逆反了。他说了更特别多的这种心灵抚慰的话语，可是对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并没有太多给我们更多的教义。更多的鸡汤不是由鸡肉来炖成的，而是由鸡精来勾兑的。那么这本书呢，其实它讲了很多哲学性的问题，比如说伦理和伦理学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功效主义和自私的基因，事实与价值，实践中的目的，执行关系，我们怎么样才能有快乐、幸福和良好的生活？我们的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探讨的性善和向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还有个体的和普遍性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哲学问题，尤其是伦理学的问题，在这本书里，他从学理的方式给我们娓娓道来。我觉得这本书它的价值非常非常的不一般。 刚才郑主任谈到了这本书呢并不是一本特别好读的书，可能有些朋友会说这里面的文字是不是特别晦涩，我们读起来也需要翻资料。其实我只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这本书它的字里行间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 对， 可能有的书呢我们读起来一目十行的就过去了，但是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值得大家细细的去品味，去思考， 细细的品味。 对， 你说的真好。 这是我读这本书的感受，我觉得每一个字我都不想放弃，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会想，他为什么在这里面点个逗号，在那里面点个句号呢？这本书带给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我像看字典一样看这本书。 是的，它里边它会把很多我们看让我们敬而远之的那些名词解释，其实会通俗的表达出来。尽管是通俗的表达，但是它呢，它不像是普通的读物是泛泛而谈的。 对，一定要强调啊，这一本书呢，它虽然只有不到300页，但是我觉得它的内容可能会比我们看到的600页的那些书的内容量还要大。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每一个字都值得你细细去品味。在这本书当中呢，给了大家很多的启示，它并没有要求每一个人你应该去怎么做，而是告诉你有些人他们怎么做了，他们会得到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本枕边书，每天我们看一小段，体味他在生活中的意义。 你确信这本书当枕边书你能看一段以后睡得着吗？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以后可能会接着往下看，甚至会反复的去看，我睡不着。 那我觉得你对这本书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希望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实践有所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 是的，也许很多东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其实我们谈到的很多大的话题就在我们落实在我们的日常一点一滴的生活当中就可以得到体现，并不一定有多大的宏大的叙事，但我们仍然能够成为这个善良的社会的一部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善良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善良。 感谢邢宇浩主任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再会。 只要你。

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13点整。